只想唱着一首老情歌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 相信我的柔情，明白我给你的爱。

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见你。 还是打算赖着你， 手脚步越来

一刻，如没有你，亦觉渺小，唯独靠近你，一瞬间，心里已明白，庆幸寻获你，不必再怕。 魂萦梦牵，